就如果你说你不爱我，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再给我一点温柔。爱我别走， 这里是经典969，我是周周，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随着五一假期的到来，许多平台纷纷做出了交通预测。那根据高德大数据的预测，五一的假期期间，北京易拥堵的缓行高速有京哈高速、京开高速、京承高速、京港澳公速、京藏高速、机场高速、东六环、南六环以及通烟高速，所以在这里也建议大家进行绕行或者是躲避拥堵。关于开展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建设的专项行动，全面提升养老行业服务质量水平的实施意见近日公布，今年年底80%以上的养老机构呢能够满足入住老人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到2020年100%的养老机构能够满足入住老人的医疗服务保障。人社部新闻发言人指出，近日有媒体报道，深圳的一些公立三甲医院的医生与不法分子相互勾结进行社保卡的套现，而获悉了相关情况之后，广东省和深圳人社部门已经及时开展了调查核实工作，正在会同有关的部门进行严肃处理。关注影视方面，热播剧《人民的名义》近期遭遇了全集流出的侵权行为，国家版权局近日也回应称，已经要求各大网站及时下线处理侵权链接，还将会积极的配合司法机关打击侵权盗版行为。 每个夜晚来临的时候，孤独总在我左右，每个黄昏心跳的等候，是你无限的温柔。每次面对你的时候，不敢看你的双眸，在你温柔的笑容背后，有多少泪水哀愁。不管时空怎么转变，世界怎么改变，你的爱总在我心间，你是否明白？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注定现在就是漂泊，无法停止我内心的狂热，对未来的执着。拥抱着你 Oh my baby， 我看到你在流泪，是否爱我让你伤悲让你心碎。拥抱着你 Oh my baby， 可你知道我无法后退，纵然是我苍白憔悴伤痕累累。怎么转变，世界怎么改变，你的爱总在我心间，你是否明白？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注定现在就是漂泊，无法停止我内心的狂热，对未来的

也是爱在梦的里边，无法穿过在真实的空间，想回到过去，试着把你再还你，手指的脸还有一点奇迹，想看你看的世界，想在你梦的画面，只要靠在一起就能感觉甜蜜，想回到过去，试着让故事继续，至少不再让你离我而去，分散时间的注意，这次回报的更紧，这样挽留不迟，还来不来得及，想不回到 撤退。

未来多曲折，绝对不放松、证明你选择是与众不同。要对你深深的鞠躬，因为付出的努力有人能懂、感谢你给我的光荣，这个少年曾经多不同，是你让我把梦做到最巅峰，这是属于我们的光荣，该想该做的人不平庸，我已经知道我该何去何从、这是属于我们的光荣，这是送给你的欢乐颂， 也不得不看梦想的 每颗心都脆弱，都渴望被触摸，看着我也告诉我，你的心依旧燃烧着。